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 日出时辰

在呼吸，我怎么感觉不到你？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，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。

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，太多话想说明白。只要你能，只 界无奈，想要更加明白，就要受点伤害，不要太多感慨，不要觉得奇怪，爱情需要实在，动了情就会淡，有过一次真爱，伤都觉得精彩，其实谁都不坏，不会刻意耍赖，有过一次失败，让你承受更快，阳光已经出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有个小孩，长大一定很帅，也是我们的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有个小孩，长大不要学坏，勇敢撑住未来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有过一次真爱，伤都觉得精彩，其实谁都不坏，不会刻意耍赖，有过一次失败，让你承受更快，阳光已经出来，你是我的最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有个小孩，长大一定很帅，你是我们的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有个小孩，长大不要学坏，勇敢撑住未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 就像要个小孩，长大一定很帅，变成我们的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要个小孩，长大不要学坏，勇敢撑住未来， 如果和你相爱就像要个小孩，长大一定很帅，变成我们的爱，如果和你相爱就像要个小孩，长大不要学坏，勇敢撑住未来，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 我是冰，我缓慢地移动，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，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，你们人类不停地给这个星球加温，我一直尝试去警告你们，我将自己片片剥落，轰然坠入大海，你们熟视无睹，我增高了海平面，你们依然无动于衷。经过了数十年，你们才有所察觉。或许，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周周，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。关注自然资源。

就算风有雨，就算月有缺，感情应该看长远，陪你看海，陪你看天，陪你始终不疲倦。就算海起浪，就算天会变，真心不在一瞬间，你慢慢会了解。如果你懂我的温柔，就像风和月一样的轻松，你就会放心，即使没有几点的爱火也能永久。如果你懂我的守候，就像海和天一样的宽容，你就会相信，即使没有美丽的承诺不会落空。如果你真的懂，如果你真的懂，用你明亮的心感觉我，所谓的真爱我在你手中。看天，陪你始终不疲倦。就算海起浪，就算天会变，真心不在一瞬间，你慢慢会了解。如果你懂我的温柔，就像风和月一样的轻松，你就会放心，即使没有几点的爱过也能永久。如果你懂我的守候，就像海和天一样的宽容，你就会相信，即使没有美丽的承诺不会落空。心感觉我所谓的真爱，我在你的手中。

下落，为什么还要问